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53回，用飞行敬宗行毒，传圣诏委之敬忠。却说刘伟之听了许敬宗一派言语，高声骂道：汝这欺君负贼的奸臣，汝敢用刑拷谁？先皇在日，为汝所欺蒙，至将王皇后废立。现在太子在外，圣上年高，不思天下为重，竟敢依附吾党，陷汝大臣。我伟之未曾奉旨革职，汝何敢擅自用刑？许敬宗听了此言，顿时怒道：你道汝未经敕革，本不愿因为同你一殿之臣，故而稍存如面。既然如此，且将圣旨请出，使汝明白。当时起身入内，果然捧出一道圣旨，说：刘伟之结党同谋，案情重大，虽经交许敬宗审讯，独恐他抗官不服，抵赖不供，着将原官革去。如不吐供，用刑严审。刘伟之听他念毕，更是大骂不止。许敬宗在上怒道：汝究竟供与不供？汝此时既经革职，便与小民无异，钦定飞行，拒在堂上。刘伟之道：误国的奸臣，我刘某也非想贪生之辈，今日生死虽难预知，若想行求，唯汝这般狗头在宫献媚，忍那谋逆之名，虽刀具顶烹，也无半句言语。本学士忠心赤胆，举国皆知，汝等将唐氏山河断送在他人之手，一旦身首异处，恶贯满盈，有何面目见先皇于地下乎？许敬宗为他骂得无言可对，不禁恼羞成怒，也就喝道：本不愿奉旨呈审，若想逃过此事，也不知道我的手段。左右快取刑来。两边齐声答应，早将一个火盆端在堂上，红光高起，火焰腾腾，一个人取了一个铁锅 炖在火上。 敬宗道：刘伟之可知道这刑具不比寻常，若能认了口供，免却目前之苦。你看这里面乃是锡制炼化，沾上身躯，顷刻将流泡起。刘伟之复又骂道：本学士死且不惧，岂为这私刑？但汝虐害忠良，须保武士酋长大权，方得保全首领。 一日新军四卫， 恐汝这孤群狗党，名正典型，刀具顶烹，免不得万年遗臭。许敬宗见他仍然不屈，忙命众人施行。早有一班人如狼似虎的恶差，将刘伟之的衣袍撕去，两手绑在背后，一人取了个小铁勺子，在铁锅子内取了一勺子的热锡，先在刘伟之肩背上倒去。只听见他大叫一声，那热锡自上而下直流至古道前面，但见一股青烟飞起。在公案面前再将伟之身上一望，那一路皮肉已焦烂万分，鲜血淋漓，江水外冒，刘伟之已烫昏过去。许敬宗在上面看得清楚，向他笑道：你平日与老狄同声附和， 见我等众人如肉上之刺， 眼中之钉，今日叫你知我厉害。 随命人用醋汁倒于炭上， 将刘伟之扶起，受了这酸醋的烟气， 停了一回， 依然大叫一声，复行苏醒。见许敬宗坐在堂上冷笑不言，伟之不禁丹田起怒，大声喝道：我刘某身受无辜，为这奸畜诬害，皇天厚土，见我忠心。武后秽乱春宫，革命临朝，建居大统，汝等不知羞耻，谄媚妇人，致令武士党人把持盘踞，本学士也不思活命， 且同你拼个死活存亡，好见先皇于地下。”说着摔开众人，奋勇上前来奔许敬宗揪打。许敬宗虽是文士， 两膀却很有履历， 深恐遭其毒手，随即起身向后边走。哪知刘伟之拼命来斗，早将公堂上方砚台抢在手内，对定许敬宗脑门一下打来。许敬宗不妨用这物件赶着偏转身躯，欲想避让，额角上早中了一下，顿时一个窟窿，血流不止。所有堂下的差役见本官为侵犯所伤，也不问伟之是好人是坏人，端起大锅向伟之身上一泼。伟之正是想揪着许敬宗同他扭结，猝不及防，浑身上下为热息浇满，顿时痛入骨髓，两脚在地下一阵乱逃，把个皮肉身躯如在油锅之内，当时鲜血淋淋，漏筋漏骨，要想有一块好肉也万难寻出。只见他大叫连声，倒在地下。许敬宗见他倒在地下，自己虽已受伤，也不好再摆布，命人将伟之抬往里面，自己将绸子扎好。命人先到武三思府中打听，问三思在家与否，自己便在书房做了一张假供，使人卷清。那个打听的家人已来回信，说武三思正在府上候此地的信息。许英宗听了此言，便乘了大轿来到武三思府上，直入书房坐下。此时武三思正与武承嗣相议， 欲想借此事为辞， 便将狄仁杰诬害。听说许敬宗前来，兄弟二人同至书房里面。忽见许敬宗面带损伤，当时笑道：“老许今日是喜欢极了，连行路皆不留心，至将额角栽破。如此生了宰相，岂可将头颅跌破？”许敬宗道：“人家为了刘伟之之事，吃了如此重苦，你还是取笑。可知此事， 需要令老狄不知。 现在虽已将刘伟之用了飞行，已经离死不远，不趁此时商议良策，火速将刘伟之治死，不然随后之祸更不得了。因来此斟酌，你们二人之中须得一人就此入宫，得一道圣旨出来，将刘伟之事完毕。明日早朝，狄仁杰晓得那时已身首异处，他也无可如何。”武三思听了此言，说道：“果然妙计，这事仍令程四前去。”当时便将许敬宗自拟的假供取来放在身边，着便服入宫而去。午后连日因各事繁急，皆不如心，只得与张昌宗饮酒为乐。听见小太监启奏说武承嗣前来奏事，忙召他进来问道：“汝深夜前来有何事奏？”承嗣道：“只因早朝圣上将刘伟之等人交刑部审讯，虽知伟之实是谋逆不法，为敬宗用刑拷问，招了这供，自知罪无可放，竟敢在法堂用武将许敬宗头颅击伤，因此敬宗不能上朝，故请臣进宫入奏，请陛下独断施行，敢传密旨将他正法，不然为狄仁杰之息，势必酿成大变。”武则天听了此言，不禁怒道：“狄仁杰自生巡抚，寡人因他是先皇老臣，性情刚直，凡事皆优容之，乃竟不知报效，结党横行，殊非意料所及。当机传旨，先将刘伟之在刑部赐死，余党自明日早朝再和。”武承嗣得着此言，随即出宫，飞马到了刑部。许敬宗已早回衙，在大堂等信，见武承嗣匆匆而来，口传接旨。许敬宗当机设香案，命人将刘伟之提出，将圣谕宣读已毕。 刘伟之此时已如死人相仿， 浑身无一处完肤，听得许敬宗宣明圣旨，不禁两眼圆睁，高声骂道：“汝等这般误国的狗头，诬奏朝廷，害我本学士刘某在九泉之下待汝对质。”说罢大骂不止，许英宗仍是一言不发，但命人取了一条白绫递与伟之。 韦之取在手中，自缢而死。武承嗣随命人传信报他家属，说他谋逆不轨，赐死天牢。 本应报师示众，主上加恩，着令家属收尸。顷刻之间，韦之家得了此信，自是嚎啕痛哭，以便收拾呈报。且说狄良公正在衙中观书，忽见马荣匆匆进来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，小人方才出去巡夜，听说刘大人为刑部私刑拷问，将周身用热锡浇烂，逼出口供，命武承嗣禀知武后已将刘大人赐死，现在报知家属前去收尸。如此一来，不知苏安衡等人若何处置？”狄公听了此言，不禁放声大哭道：“刘学士，你心在朝廷，身离刑路，这也是唐氏江山应该败坏。总之，有狄某一日在朝，定将汝这无妄之灾深雪遍了。”当时大堂上听得已交三经，他也不去安歇，随在书房将所有的公事办清，自己穿了朝服上朝而去。却说武承嗣在刑部监刘伟之已死，心下好不欢喜，向着许敬宗道：“这厮自谓忠臣，平日将你我绝不放在眼里，私心妄想，欲请武后退位。昨日金殿上独敢如此说强，岂不是他自寻死路？但是他一人虽已除去，唯有老狄在朝，十分不妥。明日早晨能再将袁行冲等人如此这般奏明天子，那时一并送了性命，然后再摆布老狄，将这干人尽行处决，嗣后将庐陵王废死，这一统江山便可归我掌过了。达人能为我出力，随后为开国元勋，也不失公侯之位了。”许英宗本是极不看的小人，见他私心妄想，也就附会了一番，把武承嗣说了个不亦乐乎，如同自己做了皇帝一般。交到四京之后，但听见刘伟之的妻子等又在大堂哭一番骂一阵，皆说是徐武二人残害忠良，有日恶贯满盈，等斩首之时定将他五脏分开为鸟兽正事。许英宗虽听见如耳聋一般，反而大笑不止。两人不知不觉脱去官服，乐不可支，直至五京方由衙门出来上朝而去。到了朝房，见文武百官聚已集齐，许多人见他进来，皆起身出迎，齐声问道：“许大人呈审案件，闻以训民，奉旨赐死，设非大人的高才，何能迅速如此？”许敬宗当时并未见狄公在座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53回完。